养生还有什么绿色的，还有什么黑色的，没错，吃激素那是啊救人活命的不归路，三年得股骨头坏死，五年得糖尿病。那么什么是绿色养生呢？哎，就像现在咱们国家修那个三北防护林是吧，啊，修这个三峡大坝是吧，这是什么工程啊，啊，包括那个希望工程啊，啊，短期内啊你不会有太大的功绩，然后是啊你说砍伐一根木头把它卖了赚钱快，还是保护一个森林你往里投入钱来保护森林你赚钱快。所以人做事儿是吧，别老看眼前的利益啊，要看什么呢，看长久啊。什么叫长久？长久说到头来就是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吃止疼片来得快，吃驾药来得快，吃安定片来得也快，激素消炎药封闭汁儿，跑肚拉稀的药，这些都是速效药。那么敢问这些速效的药有哪样是能治病根儿的呢？所以我们中医给出了这样的论断，说急则治其标，是吧，救急的药都是治标的，除痛的，缓则出其本。这个缓呢当慢慢来的意思讲，当然了不是说像乌龟爬的那么慢，越慢越好，非也。这个快慢是决定于自然的规律，道法自然，是吧，不能太快啊，也不能太慢，要顺应自然的变化。所以啊这叫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养生工程，是吧，也叫什么呢，大健康工程啊。甭我一说绿色你就想祖传秘方，是吧，你就想那偏方，你就想街边的卖狗皮膏药的，那不成啊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第四个特点也就出来了，叫科学养生。哎，科学养生就反对装神弄鬼儿，是不是啊，科学养生就反对偏方秘方祖传秘方，是吧，叫什么呢，所有的方法文化是吧，方子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我把它叫正方。所以这样一来呢，养生疗法是吧，四疗我刚说了，心疗啊，你听文化论坛，体疗啊，你研习壮督推任三大基石，醒脑三式是吧，敲胆经是吧，按摩心包经是吧，养生六式，你看这些哪个方法是旁门左道啊，都是生活研习之法。所以辟谷告诉大家了，吃什么啊，煮鸡蛋啊，清肠用什么，用的是黄瓜。所以啊养生不要旁门左道啊，那句话怎么说了，哎，轻则治轻啊，轻则治轻是吧，你老想着蒙人骗钱，你早晚会露馅儿的。反之呢，你有一颗公道自在人心，你把事情啊做到细致，方法做到细化，遵循科学规律，你拿我的方子拿我的方法，你说不出来一个二字，是不是啊，哎，这才是经得起历史考验。中医世家传承了几百年，文化是吧推广了十几年，这就叫路遥知马力是吧，日久见人心啊，你用一天 不好使你还用，你用一年不好使你还用，你都用了三四年了不好使你还用，你傻还是我傻？所以天底下没有在一个石头这儿绊倒两次的傻子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在同一个地方上两次当的消费者。所以大家的眼睛啊是雪亮的啊，这个事儿我们得说清楚。那么下来呢，我们就得从这个总论当中回来了啊。书接上回，因为上次预报了是吧，今儿要说什么了啊？说鼻炎，说过敏性鼻炎啊，说这个过敏性的肠炎是吧。这个过敏啊，过敏是个什么道理？这儿呢，大家需要在你的本子上做个记录了啊，因为要给大家讲一个新的科学名词，是吧？这个科学名词啊，是西方现代医学的一个很重点的范围，啊，也是很难治的一系列的病症，啊，你看西医治过敏没有办法，是吧？我在陕西西安啊，2002年工作的时候，啊，有个在军大的，啊，这人过敏源错了，147种过敏源，而147种过敏都有什么呢？啊，多的我就不说了啊，什么烟味、油味，啊，什么油漆味，这些咱们都不说了。大米饭过敏，鸡蛋过敏，是不是？啊。就差白开水过不过敏了，你说咋整？医生束手无策，啊，给送家去了，来找我，啊，来找我。我说，哎呦，啊，我还蛮乐观的哈。我说，哎呦，我说照你这样，病人得饿死啊。他说，可不快饿死了，怎么的？大米饭都过敏，大米粥也过敏，是不是？那肉就更不用说了，都过敏。我说你吃啥呀？啊，家人给想个招。白面糊糊，哈哈，就原来咱们，过春节贴春联儿，一碗白面，开水一烫，是吧？做那个浆糊，那个白面糊糊，天天吃这个维持生命，是吧？低蛋白血症、低血钾、低血压、贫血、营养不良，哎呦，一个人瘦的皮包骨头。来找我呀，啊，来找我怎么办呢？我说，啊。我说天下有缘人啊，你这样啊治下去只有饿死一条路。哎，这个病人也表示认可，你能帮我吗？我说你要是坚持绝食我帮不了你。天地有五行，人身有五脏啊，相生相克的奥秘就在这儿。后来呢，我又研究出了一个特殊的抗过敏的疗法啊，叫培土生金法啊。我这个方法是跟谁学的？哎，跟中国的一位名医啊，历史名医是吧，黄土汤啊。有一位医生用造心土熬水救人命啊，我看了这个历史典籍我就敢用了，是吧？敢用了。所以事实证明造心土啊，什么叫造心土啊？就是造心那个用火久而烧制的熟了的那个黄土，砸碎熬水，水沉淀了，喝上面的清水，喝热的不能喝凉的，啊，就治这个顽固的过敏症啊。还治什么呢？还治水土不服啊，还治水土不服。你说这个是偏方吗？反正西方医学都解释不了。他说喝黄土水怎么能治病？是不是里边有微量元素啊？他们就开始研究土的成分，是不是？哎，哎，但是呢，但凡有点名望的老中医，他们都知道，啊，说这土啊，了不得呀，啊，大地啊，母亲，是吧？为什么管大地叫母亲呢？是吧？你见哪个母亲看不上自己儿子的？不管他聪明愚笨。不管他高矮胖瘦啊，不管他美丑善恶，母亲是都能包容的， 所以土是有天然的母性，所以土对过敏症是特别有效果的。我们中医解释说土化万物，好多人老愿意把它叫砂锅，更准确的说它叫土锅，是不是？你沙子里边不加水泥，你能做成钢筋混凝土吗？沙子是一盘散沙，而唯有土才能把它们聚到一起，才能形成千里之堤，才能挡水。土和成泥，制成胚，烧成的锅，土中金的紫砂锅，它是土锅，80%、90%、95%都是土，紫砂在里面叫微量元素。啊，中国人应用土锅有着几千年的历史，用红土、用紫砂土做锅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，有文献记载。包括你看冬虫夏草，这是10年5月份国家卫生部批的，但是呢蛹虫草的人工种植始于1727年啊，近300多年的历史啊，你不要把它当成新东西，300多年比你爷爷岁数都大，是不是？哎，中国近代史比近代史还要长，是不是？哎，别跑题啊，刚才让大家做个记录，好多人问记什么呢？写了啊，写什么呢？你现在哈，原来你看那小伙子剃平头，大姑娘留长发，一看就知道了。现在你单凭这头型，你判断不出男女来，是吧？大小伙子穿花衣服，是不是？小姑娘剃光头，哎呦呵，还有那个小伙子呢，啊，戴耳环，是吧？抹红嘴唇，画眼影，留长发，啊，穿紧身裤，花衬衫，有的还小伙子穿裙子，是吧？老一辈人的话说，这可了得了，不男不女，哎，真是变态，嘿嘿，真是变态啊！好了啊，写了，今天就要讲一讲免疫变态反应啊，免疫变态反应，这个就是治过敏的一个核心呐。你能把免疫变态反应理解了，过敏病是不是啊？哎，轻而易举的就能治好。反之呢，啊，你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对免疫和变态都不理解是怎么回事，那你过敏症，是吧？我不说你一辈子治不好吧，你得吃不少苦头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，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-0480，本品是以辅酶 Q10、橄榄油、蜂蜡、明胶、甘油、纯化水、二氧化钛、柠檬黄、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。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、孕妇乳母、过敏体质人群。注意事项，本品不能代替药物，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。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健广审生地号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老师您好， 我给大家介绍了免疫力的三大功能之二，是吧？免疫力有三大功能，我们把第一个第二个给大家做了详实的介绍，是吧？免疫力分三大功能，第一个叫什么呢？啊，第一个叫防御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防病毒、防细菌、防风寒、防炎热，是不是啊？叫免疫防御功能，啊，是卫兵，保卫人体的健康不受外邪的侵害。我们中医把这个能力称之为卫，啊，警卫员的卫，叫卫气，啊，卫气。 那么免疫力的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？啊，叫平衡。啊，我给大家举了例子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大学毕业得上班呢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大学这面毕业了，啊，除了发个大学毕业证之外，又发了一个失业证，那可麻烦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原来是考大学难，啊，现在是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难，啊，他为什么难呢？哦，原来有一些退了休的人他不让地方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人体也是这样的，人的生命的创造力和细胞的活性决定着人的生命力和年轻化。如果这个人阳虚啊，什么叫阳虚啊？就是创造力和生命活力下降了，这样呢细胞代谢也就下降了，所以新生的细胞减少，衰老的细胞还在那儿停薪留职，还在那儿返聘硬撑着，是吧？骨头长了骨刺，叫骨质增生了，细胞老化，皮肤叫角化，血管内膜叫动脉硬化，是吧？临床上西方医学把这种反应叫氧化，啊，叫氧化，氧化就是老化。所以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们给细胞补充细胞核的能量，以核补核，是不是啊？我们不是喝葡萄酒，也不是吃葡萄粒儿，啊，更不是吃葡萄皮，嘿嘿，我们吃什么呢？吃的是葡萄的籽儿，长白山野生葡萄的葡萄籽儿，葡参康，是吧？葡萄核提纯，养的是人的细胞核，养的是生命的创造力，是不是？所以呀，免疫力的平衡功能就是衰老化和年轻化的一个平衡。如果过度的衰老，那就是病。所以告诉大家，它不是来治病的，它是来抗氧化，来清除人体的自由基，来补充人的阳气，来实现人的健康、长寿和年轻化。那么刚我们讲了免疫力的防御叫卫，是吧？警卫员保卫的啊。那么这个细胞代谢平衡、衰老和新生的平衡，它是什么呢？它叫补细胞的营养，是不是？你包括我们骨头不要老补钙了，骨质疏松不是骨头软了，是骨头太脆了，我们要补胶原，猪蹄儿包出来的营养成分就是胶原物质，增加细胞膜的弹性，增加骨的胶原弹性，是不是？这是营养啊，营养。当然了，我们吃冬虫夏草，吃虫草多糖啊，这更是高营养，是吧？啊，我们吃五子粉，是吧？来强壮骨骼，坚韧我们的筋和韧带，哎，这也是营养。所以中医说食补胜过药补。那么在现代营养学把这个叫什么呢？叫相似相融的原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表面上是吃什么补什么了啊，而实际上呢要有相似相融的特点，所以这个呢叫营养啊，营养。那么中医的营气，它说的就是人的营养，人的创造力和成长力和细胞活力。这是咱们把科学知识结合着中西文化 把它给大家做了个解析。今天呢，今天要说免疫力的第三个功能叫监视功能啊。监视为什么要监视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要消灭反动分子。你比如说啊，开个运动会啦，啊，搞个这个商业活动啦，哎，你看是吧，那街边的什么警察便衣他就多。为什么多呀？防止犯罪分子啊捣乱啊，有小偷偷窃的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还有搞破坏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么人体内在人体的内环境，也就是细胞生存的环境遭到破坏之后啊，人的细胞也会出现突变。啥意思？说这人啊太有钱了，闲着没事当小偷了。说这话你信吗？反正我是不信啊。什么人当小偷啊？穷，他没钱他才偷钱，说我们家钱都装不下了，他偷嘛？他不偷没地方搁，是吧？哎，所以穷了他就偷钱，这是第一个。穷了没骨头的人，没骨气的啊。第二个呢，啊，奸懒馋滑，啊，不想出苦力气，不想靠本事吃饭，老想偷机取巧的，他也偷到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样的叫犯罪分子，是不是？哎，叫犯罪分子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哎，就得警察把他们抓起来，是吧？你把坏人抓起来，好人才能好好生活，这是孩子都明白的道理。咱们说免疫监视功能叫抗突变啊，抗突变。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啊，有137种疾病和这吸烟是有关的，是吧？所以你有好的免疫监视功能，你可能保一会儿啊，但你能老监视吗？是吧？一个细胞突变你监视消灭了，100个细胞突变你又监视消灭了，1万多个细胞、2万多个细胞都突变了，你消灭的完吗？好，你消灭不完。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给了一个吸烟指数，是吧？收音机前的烟民啊，你别怪我这嘴下不留情啊，我说的是科学，上了新闻联播的科学啊，劝你戒烟，你不是不戒吗？啊，得空晚上老伴带你啊，到医院，到呼吸内科走一走，到肺癌科去参观参观啊，戒烟效果事半功倍。不见棺材不落泪吗？是吧？吸烟指数啊，家里边抽烟的拿笔写啊，吸烟指数啊，一天一盒，一盒烟，你看我不抽我知道多少根啊，20支啊，20支，乘以你抽烟的年限，说一天一盒，按这个量抽了10年了，乘以10，吸烟指数是200，是吧？那抽20年呢？一天一盒，抽了20年，20×20，400，是吧？那么，告诉大家啊，超过吸烟指数400，20年的，是肺癌的高发人群。吸烟指数超过600的，说抽30年了，赶紧到医院做 X 光片或者 CT 扫描。你还没得肺癌，请您悬崖勒马，是吧？如果你已经得上了啊，你要感谢我救你一命。所以吸烟指数400叫高危人群，600啊，就预备队了，可能已经发生了啊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给的统计数字。所以免疫监视功能是人体抗细胞突变的功能，是不是？抗细胞突变的功能。但是你免疫功能再强， 免疫功能再强，是吧，只要细胞内环境破坏的十分的严重，细胞突变是不可避免的。所以请大家要知道，肿瘤可防不可治啊，甚至不客气的讲，那些得癌症的人，我这话说的有点落井下石了啊，但说这话没别的意思，是吧，我们不是这个啊落井下石，是吧，也不是，是吧，对这个病人的这个亵渎，是吧，这块我有点语无伦次啊，因为这个话一定要说得准确，还得说得到位啊。总而言之，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不得病，能够有正确的心态去改变自己。下面我说这句话了，哈哈，所有得癌症的人都是死不悔改的人，一定是有错啊，一定是有错，错占50%的几率，还有一半呢啊，衰老啊。有人问过我说，老师说啊，怎么近些年来这得癌的这么多呀，我说不多。他说咋不多，什么亲戚朋友同学同事，这怎么不多，都是啊。我说我告诉你啊，建国前啊，人类的，就咱们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多大呢？45到46周岁，是吧，这男同志，女的可能没超过60。现在呢72.8岁，72.8岁，没说翻一翻吧，长了一大半。所以为什么以前得癌的少？为啥？他都没机会得，他就没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还别说，平均寿命45岁，原来家里生7-8个孩子的时候，最后能长大成人的3-4个、4-5个，夭折的中间死多少？所以不是现今社会的恶性肿瘤越来越多，而是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，人们的细胞有资格有能力经历衰老。所以表面上看好像癌症多了，实际上不是的，而是人们活的比原来长了，是吧？你说你活45就死了，你没机会得癌就死了，可能是其他的疾病，是不是啊？营养不良啊，感染的等等等等，是吧，哎，包括战争，是吧，哎。那你现在呢，你现在到公园去，是不是啊，你或者那个到那个月末了，你到银行去，你看那发工资的老爷子领退休金的，也70-80岁跑长趟，是不是啊，哎，那60多岁的更不算啥了，60多岁挣年富力强的嘛。所以人们长寿，细胞就有了衰老的机会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，细胞突变，一个是内环境破坏啊，你看我讲的吸烟、吃咸菜，是吧，老生气、乱用激素，是不是啊，外界辐射，是不是啊，过度的紫外线照射，组织个团到那个美国晒太阳啊，是夏威夷啊什么地儿，太阳浴，好啊好啊，在家晒了1个多月，回来吧，回到国家身体不适，一检查皮肤癌，是不是啊，这白人不扛晒，你偏往死了晒，是不是啊。前段时间不还有一个白癜风的，兰州的白癜风呢，不知道哪个方说你到新疆晒太阳去，那新疆为什么水果甜呢，哈密瓜人那么甜呢，阳光足，紫外线照射强，所以水果都好吃，是吧，你到那个成都，你到重庆，那水果都不甜，为啥呢，它天天捂着晒不着太阳，紫外线弱，它有这个屏障，是吧，所以啊，结果一晒这好了，白癜风没治好不说，晒成皮肤癌了，这叫什么，叫把瞎子治成瘸子，把瘸子治成哑巴，你说 哎，所以有些病不能乱治，倡导的是绿色养生，科学养生啊，会调的会治的我给你治，我整不明白，我不会调不会治的，我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，我不逞那个强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能治给人治，别给人治砸了。免疫监视功能就是侦察兵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，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、银杏叶提取物、山楂提取物、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血脂偏高者、需要改善记忆者，不适用于儿童、孕妇、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老师您好， 十种健康的抗癌的食品啊，做个简单的复习啊。第一呢是玉米啊，第二呢是苹果，三是酸梅啊，四是香菇，五是洋葱，六是牛肉，七是带鱼，八是紫菜啊，九呢是大豆啊，大豆，十呢就是茶叶啊，茶叶，这茶叶又分红茶和绿茶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绿茶呢是化脂的，这红茶呢是进补的，是吧？茶不能空腹而用，是不是啊？睡觉前尽量也不要喝茶叶，啊，这是要给大家说的啊。今天呢，咱们要说一说这免疫力和元气啊，免疫力和元气啊，帮助大家认识了免疫力的功能啊，认识了免疫力的功能，是吧？一是免疫力的防御的功能啊，叫警卫员嘛啊。国防兵，是吧？其二，免疫力的平衡的功能，老化和新生的平衡。啊，人得退行性的骨关节病、滑膜炎，是吧？骨质增生，啊，这些老化病，哎，就是免疫的平衡出了问题。三，是免疫监视功能。就是人体自身细胞具有免疫监视防突变的功能，是吧？所以当细胞突变就说明人的监视功能出了问题。那么我们吃药，是吧？吃保健品，是吧？都说能提高免疫力，或者说能调节免疫力，真的能实现吗？实际上都是唬人的啊，都是唬人的。请问哪种药物或者说哪种保健品你能让人的抗病能力、让细胞的代谢平衡，甚至让人不得癌？有没有这样的治疗型的药物？没有。既然没有提高免疫力的药物，没有能够提高免疫力的保健品，那为什么国家还要审批呢？这个我来说啊，我来给大家解释。这个叫殊途同归。免疫力啊，是人体最大的一个系统啊，最大的系统啊，我们从功能来给大家分。你防御，你说我就想不感冒，这靠什么？靠肺，靠皮肤，靠肠黏膜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是由肺脏所主的。而肺脏的养生特点是什么呢？ 喜湿恶燥胃寒，你顺着的调养，喜湿我们避免空气干燥，是吧？胃寒我们不要突然遭遇寒冷，是吧？哎，这就是一个环境的调养啊，环境的调养。反过来，你是不是吃了某些药，你吃了某些保健品，你的免疫力就上来了呢？不是的，因为保健品也好，药也好，你成瓶装的，或者你胶囊的，或者你口服液，你摆在那儿，它没法起作用，它一定是吃到人的肚子里，发挥药物的效应，发挥保健品的效应，是吧？所以说这番话的目的是啥？就是要掰开了，揉碎了，磨细了，要看里边。我们说叫拨开云雾看青天，要看这个本质。那我们调节增强免疫力的本质，不是免疫力本身起作用，那是谁在起作用？是人的组织器官脏腑的功能。这块大家一定要搞清楚，是吧？说这个保健品是提高免疫力的，别人吃有效果，我吃咋没效果？这个情况很可能存在，那你不要研究这种保健品，你要先研究你，你为啥免疫力低了，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是不是？东墙漏了，你把西墙给堵了，有用吗？没有用。所以呢，在调节免疫力，在增强免疫力，在养生保健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在选择保健品，甚至在治病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在选择药物，一定要把握住一个字，叫理。哎，你一定要知道这里边的道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一种保健品包治天下的啊，一种灵丹妙药包治百病的，那只能骗那些没有文化、没有知识、不讲理的人，那么你就会上当受骗。反之，如果你讲理，你知道这里边的逻辑关系，你知道这里边的因果循环，你自然而然也就不会吃亏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是免疫力的防御。那么平衡呢？平衡就是新生细胞和衰老细胞，什么会衰老，什么会促进新生？营养不良它就衰老呗，营养过剩它还是衰老呗。那什么是新生啊？啊，营养充足，但不要过剩，而且还要有活力，是吧？我给大家讲过，植物要生长，阳光、雨露、土壤，细胞要生长，营养、能量、活力。啥是营养？啊，前一段得滑膜炎、骨质增生的人问我，我咋这么瘦啊？你长肉的营养都没有，你拿什么长骨头？营养没有。哎呦，我还畏寒怕冷啊。万物生长靠太阳，你怕冷就是阳虚，你没有太阳，没有火力，你细胞哪来的活力？所以啊，我讲了啊，老年人怕低血压，怕阳虚，因为这些是导致脑萎缩、脑梗、细胞老化、营养不良、老年痴呆症的关键。所以中国历朝历代的名医 都明确地指出，养生就是养火力，就是养人的阳气，是不是？阴常有余，阳常不足，就有朝一天人这个元气用没了，人那口气儿都咽了，死掉了，你是不是还剩个臭皮囊，还剩个身子骨在那儿呢？用完了吗？没用完。煤烧完了还剩个煤渣儿，人命没了还剩个肉体，是不是？所以什么叫阴常有余？阴就是这个一嘎的一块这物质，阳就是它的生命功能没有完全的用了，所以一定要把它用好，这是免疫的平衡力。那监视力呢，是吧？我们都知道那个当保安的，站岗放哨的，是吧？甚至到这工厂厂矿打更的老大爷，你说我天天呼呼的迷迷瞪瞪的睡觉，你是不是早晚上开除下岗，是不是？晚上逮耗子那个猫他都得把眼睛瞪圆了，你何况人乎？所以得肿瘤也是人免疫力的一个疏忽，监视功能变成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所以阳虚或者阳气消耗过大啊，你比如什么极度悲伤，重大情感打击，人处于长时间低落期，我告诉你那癌细胞长得层层的，为什么？没有监视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想让免疫监视功能打起精神来，还是要养人的阳气，这也是补元阴，是吧？蒲神康养元气之阳的道理。所以说到这儿了，大家可以在本上写，白纸黑字写了容易记住，是吧？有个语句，元气就是西医说的免疫力，西医说的免疫力就是人的元气，吃药补不了，而唯有吃饭、睡觉、走路，恢复五脏六腑全自动的生命功能的本能，你的免疫力才能调节上来啊，才能调节上来。所以啊，我给大家讲了这个科学的定律啊，而过敏的人一般他是不得肿瘤不得癌症的，为什么呢？你经常过敏，你那免疫力都瞪大眼睛了，所以监视的是非常好的，他不会得肿瘤。反过来呢，在国外啊，这些基因学研究的专家也研究了，得糖尿病的人不得肿瘤。但是我们近些年也发现了一个情况，好多人得了糖尿病，结果治得很好，治得好了过头子了，糖尿病治得比健康人血糖还低，糖尿病胰岛素治疗过度，糖降得过低，糖尿病营养不良的人群，低血糖的人群，肿瘤高发啊，肿瘤高发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讲西方医学的免疫系统，讲人的元气何在，我们把他俩的管道打通了，中西结合，元气就是免疫力，免疫力就是元气的本能，吃药提高不了，光靠吃保健品也提高不了，靠什么啊？改变生活，吃饭、睡觉、走路， 心情啊，心情，哎，这是免疫力之宝。那说到这儿呢，还给大家解释两个常识知识，是吧？一个呢叫淋巴结，是吧？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跟我讲淋巴结肿大，对吧？哎，特别那个肿瘤手术后的人，一说淋巴结，他都害怕，是吧？淋巴是人体正常的免疫器官，啊，正常的免疫器官，合理合法的。平时的时候，人的淋巴属于一种调达的状态。什么叫调达呀？就你摸不着疙瘩，摸不着结，不堵车，很柔软。一旦人得病，什么肺炎呢？甲状腺炎呢？妇科炎症啊，是吧？包括一些肠道的炎症啊，等等，淋巴结就会肿大。所以好多人就惦记着手术就把淋巴结给它割了，是吧？这就好比什么呢？啊，交通警察来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，你把警察车给堵了，你说这道还能通吗？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，人的淋巴免疫是免疫力的正常的功能，你不是把它拆了把它切了就完的，一定要找病根儿，把根源问题解决了，哎，它自然而然淋巴结肿大就消掉。所以这是一个常识知识啊，不要因为淋巴结的肿大而大惊小怪，这只是一个信号，一个现象，说明的本质的问题很重要，所以不要乱割淋巴结，观察淋巴结的变化，知道疾病的走行方向。淋巴结消肿用磁疗就可以，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？啊，第二个呢，就是现在好多免疫力低的人吃蛋白粉，是吧？打白蛋白，是吧？这些究竟能不能提高免疫力呢？是吧？这个好比什么呢？说农民不种粮了，啊，农民不种粮了，把那田地都改成粮库，啊，从别人那买粮来卖。农民不种粮，变成粮店了。那么总有一天，农民，啊，会被饿死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国家为什么把这农业叫第一产业？中国老百姓的话叫一亩三分地儿，确实现在全中国人平均每人有一亩三分地儿的耕地，真是到了一亩三分地儿那阶段了。保护耕地，农业生产是最重要的事啊！如果农民不种粮，将来都得饿死，不光饿死农民，你城里人也得饿死。为什么？得靠吃别人的粮，别人有一天给你断了粮，你就没吃的了。所以我们的祖先很伟大啊，中国是个农业国家，自给自足啊，这是非常自然的，不是寄生虫啊。你看世界上有一些小的国家没有耕地，就靠进口，有一天人家一封锁它，它就没吃的，就饿死了。是啊，靠买着吃那是不行的，是吧？所以人体也是这样的，你靠打白蛋白，你靠输血，是吧？你靠免疫球蛋白，你这些叫救一时之急，而人制造蛋白、生产蛋白、造血功能一旦断了，这人就是半条命。所以生命的活力，自给自足是非常重要的。哎，这又扔了我那句话，一个人如果连饭都不能吃，还在吃药，你说他是不是死路一条？一定是。所以民以食为天，吃出来的健康啊，吃出来的健康，吃出来的生命，哎，所以人只有能吃饭，人才有未来。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，老话怎么说呀？秋天的雨是苦雨，是吧？